我走过一年春

珍惜曾经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定感叹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瓮中的明天。看爹爹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安逸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雪前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曾经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定感叹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爹爹成长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安逸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看爹爹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前进我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安逸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 太阳那个爱着阳，

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